我国关于马铃薯采种的民族讨论会25号和26号在农业科学院平壤蔬菜科学研究所举行，有各省中央机关、科研、教育和有关部门的干部、研究师、驻朝欧盟合作代表机构成员参加。会上发言者说，今天世界对健康长寿食品马铃薯的需求日益提高，我国也大力进行马铃薯种子研究工作，从而在生产实践中大大显示了其生命力。接着以朝鲜马铃薯生产的当前情况和前景，和关于在秋季马铃薯采种中提高产量的栽培技术方法的研究等为题做了发言。